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不要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呢，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个老歌新唱的版本。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叫做《十七岁女生的温柔》。这原本呢是一首1996年的作品，当时呢那张专辑当中有李宗盛最红的歌《凡人歌》，所以在当年这首歌几乎淹没在他那张专辑当中了。可是十多年以后，李宗盛选择和台湾雷鬼摇滚乐团马斯卡来合作重新翻唱这首歌，让这首歌焕发了不一样的新鲜的生命力。 十几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十七。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早已过了十七。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十七，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有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纸巾。我早已过了时期。 我想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将会错过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也许年轻的歌迷们就会有更大的损失。很多老歌是因为新生代的音乐的表达方式的加入而复活的，所以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十七岁女生的温柔》也是一样。由于历史过了太久，李宗盛在重新演唱时已经将原来的歌词改为我已经过了三个时期。在2006年以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的作品音乐会当中，他也演唱了这首歌。当李宗盛背着吉他，面对一群90后的粉丝，唱自己十多年前写的歌，套在雷鬼的古典编曲的包装之下，显得异常的奇妙。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想听到这一首来自林忆莲《最好的事》。 天阴有雨。在想你，这一年里有苦有甜蜜，那无心的言语挂虑猜疑，只是小插曲都变成勇气，让我们守在一起。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到了冬季，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这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想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就是爱着你。不是运气，好多的努力不容易，如果不愿意，从陌生相遇，如今熟悉，喜欢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是爱人也是知己。眼看那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到了冬季，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好脾气，我会好好珍惜。这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想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最好的事。就是爱着你。 据说李宗盛当年爱上林忆莲，就是因为林忆莲有着相当美好的嗓音，他一开口他就不可救药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但是他们两个人真正在一起，在结婚之后反而保持着低调，而林忆莲自2000年之后也离开了滚石唱片，加入到维京唱片。在那时期他们两个人鲜少有合作，直到2003年，我们听到刚才的这首歌叫做《最好的事》。这首歌每次听来都有一些感动，看起来是平淡的平常心态，可是却透露着浓浓的是爱人也是知己的阶段的那种夫妻之间的默契的情书的味道。普通人在相爱的时候也会在很浪漫的甜蜜时刻想要为对方来写一首诗，那么作为歌手或者音乐人来说，也许最好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为他写一首歌吧。 月亮在 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 Bye.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唱完这首歌真的就不想再唱了，甚至麦克风感觉到我已很伤神，每一次唱着所谓已经美的情歌，受够我了。时代已变了，唱歌还要讨好别人，如今我懂得大声唱我喜欢的歌，不想等了又等，心忽然掉进黄河，该退了。不用为我心痛什么，留恋过去又能怎么，放下旧情人的我又活了，这就叫舍得。不用为我担心什么，从不觉得我像被放逐的灵魂，唱歌还能胜任，我会唱的。不用为我心痛什么，留恋过去又能怎么，放下旧情人的我又活了，这就叫舍得。不用为我担心什么，不觉得我像被放逐的灵魂，唱歌还能胜任，我会唱的。如果我不唱了，我会说。 这首短短的歌叫做《东湾土星》，来自于陈洁仪。可能很多人会对这首歌的歌名表示疑惑，到底什么是东湾土星呢？实际上它就是 Don't want to see， 什么也不想说。因为这首歌是在陈洁仪即将要告别华语歌坛之前带来的最后一张作品，也许对于他来说，这个商业化的歌坛也许不那么适应，或者有一点小小的别扭，于是他选择了过自己自由的想要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告别清淡的或者说淡薄的陈洁仪，来听到一个想办法把技巧和生命都放进去的声音，他是曹格。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界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黑夜之所以会黑，叫幸运幸运的鬼在游说，在隐晦，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在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 许并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他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不防备，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生成颓废，做什么都不对。 乔格在这首歌里面仍然运用了他很擅长的花腔或者是转音的方式，歌曲的名字叫做《寂寞先生》。也许在都市生活当中，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会明白寂寞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因为每一个人归根结底都是要孤独的或者是寂寞的走完这一生的。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可以有安慰作用的歌，梁咏琪《我很好》。 心里你像一座城堡，你把我保护得很好，你走的那天除了多一个拥抱，没有任何征兆。你说爱一个人没有解药，只能静静陪我到老。我无法将你说话的样子忘掉，爱你让我好骄傲，我以为我会很好，看见每

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毋庸置疑，陈小春在普通人的审美眼光当中绝对算不上是高富帅，可是最后呢，他也童话般的牵手了相当美丽和可爱的同样是香港娱乐圈的艺人应采儿。所以呢，童话故事当中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在一起的童话也并非就是唯一的结局吧。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一首香港歌坛的最经典的玉女形象周慧敏的作品。 我的泪已被风吹干，我的心比天空还蓝，不再担心你的冷淡，会让爱只剩一半，一颗心是一个客栈，只能够你一晚，不再害怕回头太晚，我的爱你不渴望你还，离开犹豫的习惯，寂寞的纠缠，不再让爱情是彼此的负担，也不算孤单，留下的回忆已经够温暖，哈哈哈哈。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刚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跟你听到这首歌，叫做《红玫瑰》，来自于陈奕迅，非常受好评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有很多的听众在问说，这是不是林夕的填词，因为他的词写得非常好。实际上呢，他是台湾的填词人李卓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一个男人心目当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骚性感，而红玫瑰则象征着那个性感撩人的女人。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听一听这首歌的粤语版本《白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下饭，小丑的功底最是全面。 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不要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小节，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位是周杰伦。台湾的媒体说，周杰伦是近十年来台湾出现的最美好的事，而很多跟周杰伦一起来成长的听众也说，他们跟随着周杰伦经历过青涩、成功、失落以及挫折、成长，还有种种的情绪。这也许就是偶像或者是流行歌手对你最大的陪伴和安慰吧。 在旁漫不可闲，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 才这首歌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痛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台湾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被我们所认识的一个最具有沧桑感和戏感的声音，他是杨宗纬。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奢求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的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谎。 人质这首歌的原唱是张惠妹，刚才杨宗纬翻唱的是另外一个男生的不同的体会的版本。杨宗纬在出道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说他的声音当中带着天然的哭腔，所以悲剧的感染力在流行歌曲的领域也是同样适用，很多人对这个声音一开始就有了一种好感。这是一个唱歌非常用力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叮当。我曾经在滚石三十年的演唱会当中看她在技术出了故障的情况下还是坚强的用力的演唱完全场，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女孩子。这首歌叫做《我爱她》。 她的轻狂留在某一节车厢，地下铁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